好啦，又翻翻嚟星期四嘅广东广西啦，我系今晚嘅主持邓达之。对面咧系我嘅老友记，好朋友。其实我哋唔系老友记，但 系 好朋友。 系啊， 识咗唔系算好耐。 老友系咪要识十年以上先可以叫老友咧？ 老友记就识三个月都可以叫嘅，你记得多嘅话，即系有啲朋友十年都唔记得过几次，咁你三月见好多次咁啊，其实加埋一齐。 咁啊系。 系啦，你咁样计咪系咯？ 系啦。 谢烟眉啊。 系啊，我系 Annis 谢烟眉，你好。 咁 Annis 系我哋上过嚟我哋节目讲佢个美食世界啊。咁今日咧，我哋讲咧就系环。环游美食世界，其实呢个好翘口嘅，其实我唔应该咁样讲。但系我又唔可以讲环球美食，又好似唔系嘅，即系因为我想讲嘅意思咧，系环游，即系周围去。 系， 你即系你个美食世界。 哦 ，OK， 其实你都系环游美食世界嘅。 但 唔系你系环游世界，顺便美食。 系啦，我环游世界顺便美食，但你咧就系环游世界为美食。 哦，咁又系，因为工作嘅关系。 系啦，你工作嘅关系啦，咁同埋，即系我谂，即系我哋食嗰个我食嘅水平同你嘅食嘅水平系好唔同嘅。 嗯， 系啦， 即系、okay， 即系每一个人，即系其实对有啲嘢系特别敏感啦。 嗯，冇错。 即系我好相信，即系你咧，你对味道啊嗰啲嘢咧，净系你一食落去，你即刻好快，即系好似喺电脑咁啊，即系喺度排晒出嚟。 系 系啦，有乜嘢嘢嘅喺入边，有咩调味品，你用咗乜嘢？平时唔系咁嘅，点解今日呢样嘢啊？咁样 系， 即系每次同你食嘢咧，都有啲新得着，睇住你嗰个感觉。 啊，系啊，我真系唔知道，但系呢个好自然嘅，同埋系，我觉得唔止系。我覺得是當然個味覺的反應咯，味蕾的反應咯，同埋一些可能一啲味道上的佢哋嘅結構啊、邏輯啊，係啊嗰啲咁嘅嘢咯。 都要講明先，謝煙眉咧係食評家， 係 即係我自己認為咧，喺目前咧喺香港我能夠見到嘅文，當然佢好多唔同嘅食評家都好好啦，但係係近呢幾年其實我睇得最多嘅食評家嘅。 多謝多謝多謝。 係啦，咁咧。當然啦，即係佢嘅文字係好好啦。即係我覺得好多時佢寫美食咧，淨係即係每一篇咧都係寫緊一個唔係寫美食，你寫緊一篇好完整嘅小故事。 哦，係啊， 係啊， 呢個我自 你當故事咁嚟睇係要。 我自己係我係冇刻意去營造嘅，即係我唔會刻意去諗我唔會刻意去諗話。我要帶啲咩感覺俾讀者定係咩？我覺得呢啲可能都同寫作嘅天分有關嘅。 嗯， 即係我每一樣嘢，可能我想寫一樣嘢，我好容易揾到一個角度，我就喺嗰個角度入去寫啦。 嗯， 就係咁寫咁就寫完咯。係啊。 但係每一個人寫嘢都係有呢個特質嘅，睇你寫乜嘢嘢。 係。 即係我自己覺得我最稱心如意咧，我就寫人。 哦，你寫人？ 我寫人，我寫時裝當然啦，即係我時裝就好快好快手嘅寫時裝係，咁但係寫地方其實我都有個角度嘅，都係 OK 嘅。咁但係寫人咧係我最 enjoy 嘅。 OK， 咁我覺得可能係即係每個人嗰個觸覺嗰個點係唔同咯。 嗯， 係啦，因為我自己就寫食物咧，即係我即係由讀者嘅反應。知道嘅，佢哋覺得係好有感染力嘅，即係我聽得最多嘅 feedback 就係好有感染力，好有感情。 係， 咁的確我寫食物係好有感情嘅，係、 嗯、 啦，即係可能有時我食到一個好令我好好感動嘅嘢，或者我覺得好有啟發性嘅嘢，我自己真係好想即刻寫翻出嚟嘅。 係， 我自己亦都係真係好激動嘅，係、 嗯、 啦、 嗯， 我亦都試過喺有啲地方我食到一啲佢令我啟發。即系刹那间令你明白咗好多嘢，或者令你学识好多嘢嗰啲嗰个感觉咧，我系成个人系热血沸腾咁嘅，系啦，即系我 入晒个境， 系啊，入晒，即系我自己系有呢啲好自然嘅感情嘅投入嘅。 我哋最近食咗一个容记，食咗一个田鸡汤底嘅冬瓜盅咧，咁、 啊、 我觉得翻你描述佢真系描述得真系出神入化啦， 系、 啊，即系尤其你话佢真系。即系呢个冬瓜盅咧，系温文尔雅嘅， 系啊， 话即系呢个就好 amazing， 即系用呢个字去去解释一个冬瓜盅啦，呢个谂都未谂过咯。 系啊，因为其实我想讲嗰个冬瓜盅咧，系我真系食过我唔知道，我觉得如果我讲最好，可能有人唔服气嘅，因为我话最好咧系我嘅标准嘅最好，未必系你嘅标准嘅最好，但系我觉得系我最中意嘅，即系我食过咁多冬瓜盅，咁多名店粤菜名店嘅冬瓜盅，因为我记得嗰阵时我已经半饱噶啦，那个菜单、那个冬瓜盅嚟到咧，但系我一食 同埋嗰個場合你都喺度噶嘛？我哋十幾個人分四五張台咁， 係啦， 係啦，咁成個廳好熱鬧、好嘈嘅。咁但係佢因為佢嗰個味道好清、好乳雅， 洗曬之前你食過嘢啲味道， 係啦，係啦，佢就洗滴咗嗰個腸胃嘅悶濁啊！即係佢，我一飲一啖嗰陣時候，我係呆咗一下嘅。我係呆咗之後咧，我覺得好似周圍靜咗嘅嗰個感覺，即係你哋係唔存在嘅，因為我真係呆咗。之後我喺度諗，點解一個冬瓜盅個味道可以咁鮮，但係鮮得嚟係咁清嘅，咁清咁優雅嘅嗰、那個力度咧，每一樣嗰、那個嗰啲海味啊，或者佢又用到一啲佢嗰啲所有素材嘅力度咧，完全個均衡咧係超好嘅，個平衡係超好嘅。咁我就因為咧，其實冬瓜盅一直以嚟唔係我覺得夏天有佢係 OK 啦，但係咧我成日都因為佢哋而家好多粵菜店咧，佢哋都係用上湯嘅湯底，咁就上湯嘅湯底咧，其實係有啲個肉味係重嘅，即係其實佢同個冬瓜係個本質係有個 contrast 嘅，因為冬瓜係應該要好清嘅嘛，係啦，咁但係 有時啲上湯係搶咗佢嘅味道， 冇錯啦，咁但係用記嗰個真係好清，但係好鮮。同埋個魚韻係好甜嘅，清甜咯，所以成件事好脫俗嘅。咁我就其實嗰陣時我唔知點解啦。咁後來我就問咗用記嘅老闆，係啦，因為佢入嚟同你打招呼，咁就趁機問佢啦。原來佢哋係用純甜雞湯底去做個冬瓜粽，即係特別為我哋做，因為係你同老闆嘅交情啦，咁。咁佢就知道我哋系一班好中意食嘢嘅朋友，咁佢就我就觉得唔怪得之咁好啦，因为纯田鸡真系一件鲜得嚟。 田鸡系我细个唔会掂嘅嘢嚟， 唔会掂嘅嘢。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妈妈话咧，田鸡因为佢剥咗皮之后咧，白白净净咧，又有手又脚咧，佢好似个细路仔咁。所以我屋企从来我未，即系好多屋企人咧都会，好多屋企都会食田鸡。咩煲仔飯啊，田雞粥啊，呢樣嗰樣咁啊，但我係直至到我好大個，其實我出嚟做嘢，我先至係嘗試食田雞，係因為因為我細個屋企唔食 ，OK OK， 但係咧食過之後咧，就佢種鮮甜咧，真係又好 amazing， 係啊係啊， 嗱、 啊， 但係今日咧我哋唔講本地先，我哋講下環球嘅，因為你嚟緊咧嚇，因為書展啦而家，咁咧即係你又因為你有新書，咁下個星期一你有分享會啦，咁樣呢個咧呢本書咧就係講即係我你覺得係喺你心目中咧影響力好強嘅十三位名廚， 哦唔係係十八位名廚， 係 咁其實係係啦，呢本書叫《改變世界的味道》啦，咁其實點解叫《改變世界的味道》咧？絕對唔係誇眾取寵嘅，因為其實係我呢十幾年寫作啦、寫飲食啦，咁我真係訪問過超過100位名廚。廚師或者係餐飲人啊， 你講係外國嘅， 外國同香港都有啦，即係總之所有啦 ，local 同 overseas 啦咁。咁我就好啦，咁出版社揾我出書嗰陣時咧，咁佢哋就話叫我諗一個主題啊啲咁嘅嘢啦。咁其實我係好唔中意，即係可能對自己嘅一個要求啦。我係唔中意專欄就攞嚟結集。咁嘅，因為我要做我都做到嘅，因為我都寫咗專欄十幾年啦。 真係兩件事嚟嘅喎，即係你為咗一本書去落筆去寫咧，即係我自己有時即係都懶啊，寫唔到咁多啦，咁就將專欄點樣放埋落去咧？但係真係好大嘅 difference。 係啊， 係啊，即係寫書真係要寫書嘅，即係重新嚟過去寫本書。 係啊，咁我就其實我都係喺我以前做過嘅廚師訪問入邊篩選嘅，我就。就喺度谂，其实我真系做过好多厨师嘅访问，我就喺度谂，其实我喺佢哋身上真系学到好多嘢，我就谂 ，OK， 我要拣一批出嚟，嗰阵时未知我可以拣到几多个，佢哋全部咧系对呢个世界嘅厨坛啦，或者饮食面貌咧系有好大嘅影响嘅，好大影响启发咗呢个世界，改变咗一个年代。嘅面貌嘅， 系啦，即系饮食嘅面貌咁嘅，或者改变咗人哋对一个料理嘅睇法之类咁嘅嘢嘅，一个系啊，即系食物嘅力量咧，有时真系好巨大。咁、我就行呢个方向去谂，即系佢哋全部都系饮食世界入边嘅 forward thinker，forward thinker 即系点讲，先行者，前瞻者咁样，佢哋有全部嘅共同点就系咁啦，系啦，一个 pioneer 先锋咁嘅，咁就。系啦，就由呢个角度我去拣，就有一百几个我做过嘅 interview 入边拣咗，其实咧原来唔多嘅，因为真正符合呢个要求咧就系嗰十几个啦。 嗯， 系啦，嗰十几个，咁之后有啲咧可能啲文章年代比较久远嘅，个所谓久远可能系三四年前做嘅访问，咁我都要筛走一啲不合时宜嘅嘢，再同佢补充过一个。一部分新的訪問，之後再擺入個文章，自己再 rewrite 啦，即係重新寫過，用一啲之前嘅內容，唔會過時嘅內容，再加一啲新嘅內容，咁就一篇篇篇篇咁就攞咗揀咗18篇出嚟咯，係啦。 但是个选择是用什么用咩标准呢你揀呢18位名厨 即是例如我想讲即是其中一个或者我可以讲其中几个其中一个就是分子料理之父 Ferran Adel, 即是西班牙 Ferran Adel。咁你知道分子料理曾经 封魔一时 封魔一时是啦即是成全世界都在做分子料理。就算你去到一间很普通的西餐厅 都告诉你他在做分子料理。 是啦或者是突然间多了就算你去吃中菜高级中菜突然间有一道菜都有些泡泡出现的。那那些就是分子料理的荼毒来的。 是。 即是因为分子料理的开始 的流行呢开始西餐有那些泡泡啊还有很多烟啊那些这样的东西。是啦那所以呢分子料理之父啦那这个是一定要摆入去啦。咁之后例如中菜我讲返可能 local 一啲大班楼。咁大班楼大家我諗即係鍾意食嘢嘅人都知道大班楼攞咗 Asia 50 Best 第一名啦今年。咁其实佢开张嗰陣时呢我就已经去㗎啦。咁我就睇住佢一路咁成长㗎因为就我諗我食大班楼即係呢11年嚟我食超过100次㗎一定嘅。因为我带过太多朋友去食亦都请过好多朋友去食。咁大班楼佢嘅先锋喺边度呢其实好多人係唔知道究竟佢点解可以做到咁出众呢因为其实大班路系行緊一开始就行一条好颠覆嘅路嘅。係啦即係佢因为所有嘅中菜呢好讲究一煲上汤嘅。即係用上汤去做嘢就做所有嘅菜就算你炒菜都要落少少上汤去调味咁你就有鲜味。大班路一开始呢就放弃咗嗰煲上汤。系啦，即系佢，因为系觉得上汤会令所有嘅味道咧同化，系啦，即系你可能炆炖又系嗰个味，之后你打勾芡又系嗰个味，即系你炒碟菜调味又系嗰个味。 法国菜都系咁，法国菜咧其实好注重 sauce 噶嘛。佢有好，即係佢好幾種嘅 source， 即係好標準。但法國可能會好啲，有啲好多地方，譬如美國、加拿大啲，佢哋真係成個餐廳就係嗰。即係嗰幾個 source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你將所有嘢同化埋一齊，係 啦，所以你會覺得 冇咗自己嘅特別嘅味道， 係啦，即係好單一咯個味。我法國菜係再講究啲嘅。如果你真係正式嘅法國菜咧，佢都係會有即係上湯啊、高湯啊嗰啲啦，但係有好多種嘅，即係佢可能有雞嘅上湯。雞還雞的上湯，牛還牛的上湯，即是以法國菜的講法啦，係啦，即是海鮮還海鮮的湯，係啦，即是或者是海鮮溝家禽的湯，即是類似啦，即是他們的講究程度是比中菜只是一煲上湯去應付很多煮餸的東西，因為中菜就是一是上湯，一是二湯，二湯即是拿個湯渣再煲一煲出來去做一些不是一定要上湯。那個味道的濃度做的東西、okay. 所以其實都是同一煲東西的 即是比較稀一點的 是啦比較稀的所以其實都是同一煲東西大班樓一開始就顛覆了這件事的、他就所以他的菜就有自己的風格他就是練油為主的他練那些蝦油啊葱油啊蟹油啊、各種各式的油呢拿去調味 系啦，咁所以呢啲就系 forward thinker 啦，因为喺中赛嘅世界系其实系从来高级中赛啦，尤其系系冇人做过呢样嘢嘅。 嗯， 系啦，咁呢个就系佢佢可以领导一个新嘅中赛嘅一个新嘅纪元咯。 系 系啦，咁样咯。 即系你就要从呢个角度去睇啦。其实即系 so often 咧，我谂即系我哋会有时食嘢咧，即系能够食到一啲就颠覆咗之前。即係我哋個感覺，即 係 當然係顛覆之餘咧，係向好嘅， 係 即係唔係有啲人顛覆咗之後，哇乜嚟㗎？ 係啦， 向壞咁有啲係， 係啦。 咁咧，但係咧，即係你個即係你個 standard 咧，就係顛覆，但係顛覆就係要向好。係 啦，因為其實我覺得個顛覆係睇你顛覆得好唔好咧，都係睇你嘅底韻嘅， 嗯， 即係你究竟你嘅基礎有幾深。有几厚，因为有啲人天马行空咧，但系狗屁不通噶嘛。 系 系啊，但系有啲人系天马行空得嚟咧，非常所有嘢都 make sense 噶嘛，都执行得到位噶嘛。咁究竟你嗰个天马行空系定系鬼才咧？其实就系睇你自己有冇嗰个能力咯。 系 啦，咁其实都系睇你嘅实力到几多。 嗱，今晚咧，我哋咧虽然时间唔系好长啊，得个半钟咧，同阿 Annis 要即系要分享。全世界的嘢咧唔容易嘅，但我哋会揸紧啲时间咧去做好今晚呢个环游美食世界嘅话题。嗱，先嚟只歌先 ，Beatles 嘅《Across the Universe》。嗱，好啱我哋今晚讲嘅嘢啊。OK， 好，十一点新闻之后翻嚟再倾。 Like endless rain into a paper cup, they slither wildly as they slip away across the universe. Pools of sorrow, waves of joy are drifting through my opened mind, possessing and caressing me. Wind inside a letterbox, they tumble blindly as they make their way across the universe. Jackaroo David, oh,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 Nothing's gonna change.

不過薩爾瓦多將比特幣納入成為法定貨幣，觸動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神經，認為此舉將會帶來一些宏觀經濟、金融以及法律問題。不過薩爾瓦多央行行長指出，比特幣已經在薩爾瓦多流通，亦都不會取代美元，還叫外界不要擔心。不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最擔心的是，一旦比特幣打開了薩爾瓦多這個缺口，成為法定貨幣，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將會緊隨，比特幣似乎會顛覆整個國際金融市場。到底是禍是福，會不會又引發另一場環球金融危機呢？南地球，方寶橋撰稿。 色無限 FM 92香港電台第一台。 色無限， 色無限知識。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又回来我们星期四第二节的广东广西，继续我们今晚环游美食世界。我对面的嘉宾就谢燕薇。 Hello, Annette, 大家好。 我是定达赵 William。好，先由即我们环游世界先回到乡下先。 我乡下。 讲你乡下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 吉隆坡。 是。 即 你自己对吉隆坡的美食又如何呢？你觉得即吉隆坡，我们去到吉隆坡就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或者马来西亚 as a whole, 其实真的不知道吃什么好的 even。去到新加坡都是的，咁啊，即係好彩咧！即係我以前咧就一路都為咗榴蓮去嘅，除了工作之外，工作以外咧就為咗榴蓮咧，我就去檳城食榴蓮啦。咁咧近年咧，除了檳城之外咧，都會去爬坑啦、爬坑啦、爬坑 因為其實爬坑都好多好其實有特色嘅榴蓮， 即係孖生王就嗰度嚟啦，高山老樹孖生王。其實我第一次真係喺樹下邊食榴蓮咧，就喺爬坑州。因為呢我有個朋友在美國工作的，他就是馬來西亞人啦，咁就有一次呢就是他回嚟探親，探親呢咁我又得閒呢，咁就去咗吉隆坡探佢啦，咁就去咗佢屋企，去咗佢屋企住咗幾日嘅，咁就佢屋企有好大嘅 farm, 咁其中有榴蓮園啦，咁就喺榴蓮就執榴蓮咁樣食啦，嗰係我第一次嘅經驗。咁之後我就而家即係疫情冇得傾啦，正常咧幾乎每年咧我都一定會去食榴蓮，一定去馬來西亞。咁但係其次咧就食咩好咧？咁啊即係啲人話啊食客家嘢咁啊釀豆腐咁咯。咁咧第釀豆腐即係有時熱氣啦，我嫌又唔得食，即係有啲當地咁啊福建炒咁啊蝦面嗰啲，即係我都會食。但係你真係嗱印尼嘢我就知道佢真係可以做到成桌咧，即係。大菜嚟嘅一個 banquet 嚟嘅，但馬來西亞嘢係點咧？又 其實馬來西亞嘢其實亦都因為你知道馬來西亞係三大民族構成噶嘛，即係馬拉人、 印度人 同 Chinese 係啦，華人啦。咁其實所謂嘅馬來西亞嘢咧，係一根本係一個多元民族嘅一個組合嚟嘅。 停一停先， 係 唔係印度人？吉寧人係咪？ 係我哋講吉寧人，吉寧人係啊，係啦，即係印度人，吉寧人。咁其實咧，你可以食好 local 嘅 Chinese 係啦，或者係你可以食馬拉菜，或者你可以食印度菜，你亦都可以食涼野菜，咁涼野就係一個馬拉同 中國通婚， 通婚之後嘅新嘅菜系。 即九萬年前，即其實華人咧，即明朝嘅時候已經去到馬來西亞， 係 即嗰時係男人過去，因為女人唔過咁啊。咁你即好似個好多華僑去中南美洲都係一樣。咁你 end up 點咧？咁唯有咪同 當地人通婚， 通婚咯， 系啦，通婚之後咧，佢哋就會將自己嘅生活習慣帶入個家庭，咁咧就將自己嗰個烹飪就同對方嗰個 混合埋一齊， 就變咗新嘅菜系啦。咁其實呢個涼野菜就係馬拉菜混血華人 菜的一个、组合来的、 嗯、 这种菜是咯。那其实你去 KL 我觉得实在太多选择了、 嗯、 太多选择，所以、其实真的很视乎你想吃什么、 嗯、 但如果给我带曾经带过不同的朋友，即是他们或者他们跟我回乡下，即是回 KL 去玩、嗯我俾佢哋即係嗰個清單，嗰、那個美食清單，或者我帶佢哋去食嘅嗰個 list 咧、嗯，一定有去食肉骨茶啦， 係咯， 即係好地道嘅肉骨茶啦。 即係仲係去即係嗰個佢原產地方近碼頭噶嘛？ 係啦，係啦， 我都去過嗰度，即係我啲客帶我去嗰度食啦。 係啦，即係好正宗，即係真係正。 叫咩名嗰啲叫做？ 橋底。 唔係有個 巴生， 巴生 係啦，巴生係啦，碼頭 港嚟嘅巴生港 啊，係啦，因為其實嗰個真係真係肉骨茶嘅發源地嚟嘅巴生，少少一個巴生一個港口啦，一個鎮啊，一個市城鎮啊，佢係可以有200多间肉骨茶。 我仲想話幾多十間？ 唔係啊，係 200多间， 係啊，即係總之係因為佢真係發源地嗰度嘅華人啊。是讲緊係几十万个华人。咁就有200多淨係肉骨茶有200多间。因为其实你早餐佢哋係好多人早餐就已经食肉骨茶。 係啦冇错。咪根本佢係早餐嘢嚟嘅。 係啦因为嗰陣时係啲码头嘅咕哩呀。佢哋朝早呢需要食一啲好丰富嘅早餐。令有體力去做啲碼頭嘅搬運工作，咁、那個喺嗰個年代咧，其實佢哋就係 用藥材有啲嘢咯， 藥材同啲豬肉、豬骨咁煲成個湯、嗯、之後，一碗大好大碗嘅白飯，咁、 嗯、 就食飽咗之後去開工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就變成一個肉骨茶嘅發源地，同埋變成當地食早餐嘅文化啦。 嗱，我唔知你阿 Margaret 啦，我自己咧反而咧。檳城好，吉隆坡好，我都算叫熟啦。 系， 但系咧，我每次去亲马来西亚咧、 嗯， 我一定要停一停怡保。 哦，你要停怡保？ 我一定要停一停怡保。点解咧？怡保嘅河粉系全世界最好食。 冇错，我好认同啊。 即系全世界，我讲紧唔系马来西亚，系嗱，我唔系河粉精嚟嘅。 嗯， 即系河粉可食不可、嗯、可不食嘅、嗯，对我嚟讲。 嗯， 但系咧，去到马来西亚咧，唔食。个怡宝嘅河粉我唔肯走。 系啊，因为我觉得你食过怡宝嘅河粉啊，你先会明白，怡宝嘅河粉嗰种质感同嗰个状嗰、那个质感啦、 嗯， 就好似切丝嘅云咁咯。 系 切咗丝嘅云。 咁当然咧，其他咧，即系我哋有一个系用诶，即系用树头嘅地方，一棵大树嘅下边咧， 系 咁咧就系有好多大排档啦， 系 咁去到咧就。即係有煎炸嘅嘢，羊豆腐、羊椒樣嘢咁啦。咁但係就好多其他唔同嘅種類嘅食嘢嘅， 係咯。 咁係好豐富嘅，只不過咧就係、是、即係你走完一轉之後咧，咁其實有冇 local 嘅美食咧？翻 dining 咧？ 即係喺馬來西亞 係啦。 有嘅，佢有一啲地方即係高即係吉隆坡市區嘅高、嗯、高上。高上地段啦，我可以咁讲啦。佢有一啲即系洋房，我哋可以讲系啲 系啦，由洋房改成 的改成即系餐厅。 我都去过几间，我都去过几间。 系啦，咁咧 有一个公鸡咁，有间好似新兴公鸡个名。 系啦，即系喺市区嗰度咧，有一个地带咧，我好中意带朋友去试一间叫做边椒定系咩咧？个名字我唔系好记得啦。因为我都两年冇翻去咁，佢咧佢就食好出名嘅，佢食叫 Bijan 食系啦，食马拉嘅 fine dining， OK， 马拉菜嘅 fine dining， 咁就成件事好有情调，同埋系fine 嘅，即系食一般比你街边食嘅马拉菜咧系 fine 好多嘅，系啦，咁就马拉菜嘅 fine dining 啦，叫 Bijan， 咁啊。我覺得喺你去 KL 咧，你可以其實咧，佢好似例如雙子塔附近咧，亦都有高尚住宅區嘅。 係咯。 咁佢喺匿藏喺呢啲高尚住宅區咧，都有好多好嘅餐廳， 嗯嗯 全部就係我想講嘅，即係嗰啲洋房改建嘅餐廳嚟嘅。係。 咁洋房嘅意思咧，即係因為咧，馬來西亞咧，因為以前咧英國殖民地啦， 冇錯。 咁英國殖民地其實你檳城啊。怡寶都仲勁啲啦，即係唔係怡寶？我講緊係馬六甲，馬六甲咧即係由葡萄牙、荷蘭一路咁啊英國咁啊，檳城其實都係咁啊，佢哋就豐富啲，吉隆坡就比較近啲英國嘅多啲。 係啦， 咁啊即係英國人以前咧即係嚟到亞洲咧，咁佢要有一套建築咧，其實就好佢 Indo British 嘅 style， 即係 colonial style，即係佢要因應住當地咁熱嘅天氣咧，通風啊、涼爽啊咁樣起嘅建築物。咁所以佢好多洋房嘅。以前我覺得檳城係好多嘅沿海嗰度，咁咧佢哋而家好多唔論檳城好、吉隆坡好咧，係中將呢啲洋房咧係改成。好靓嘅餐厅， 冇错， 即系本身个 building 已经系好吸引， 系啦，好有情调嘅， 好有情调嘅吓， 系啊，即系其实成个即系你， 即系南洋咯， 南洋 多就系南洋嘅味道咯， 系啦，即系尤其有啲系好大，即系面积更大嘅洋房，可能佢有埋个泳池或者水池嘅，咁你稍微再布置一下或者装修一下咧，你就觉得好似去咗巴黎啊嗰啲别墅啊咁样咯， 冇错，但巴黎啲嘢唔好食噶吓， 系巴黎啲嘢冇咁好食， 巴黎岛咧即系喺。在印尼嚟講咧，爪哇啊、Sumatra 都有好嘢食，係但係巴厘島咧好靚嘅地方，好富庶啊！我覺得巴厘島，但巴厘島嘅嘢係唔好食嘅， 係啊，一啲都唔快。 係啦，即係而家就好多外國人開嘅餐廳啦，但以前冇嘅時候咧，哇點辦咧？咁點解嚟咁靚嘅地方，點解啲嘢唔好食嘅咧？咁 係啦， 好啦，馬來西亞好啦，翻嚟啦，我哋去歐洲啦。 OK， 邊個國家你最中意咧食嘢？ 其實我覺得即係歐洲。我想 Paris 我是挺喜欢的。 就是 as a whole, 就是 city。 是啦 city 啦 city 本身。是啦因为其实如果吃 fine dining, 或者是它一定是没得定的因为它的选择很多。不同的厨师的不同的风格你都是领略到的。是啦其实他们因为我觉得始终你在Paris 食飯咧，就算你唔去 fine dining， 你去 bistro 啦。其實呢幾年咧，我多咗中意去啲有性格嘅 bistro 嘅。佢消費又唔係好貴，可能80 euro 至100 euro。 都好多後生仔做，即係少少地啫。佢一晚嘅 entertaining 人客唔多嘅。 係啊， 咁咧，但係咧就好有心機做嘅嘢咯。 係啦，同埋佢哋係有一個硬係有一啲藝術家嘅風格喺入邊嘅。我覺得係同佢哋當地嘅，即係佢哋嘅文化氣息啊、藝術嘅氣氛啊，同埋佢哋。鼓励即系人民嘅思考啊，独立思考啊，即系同埋佢哋允许即系 allow 你哋有一个嗰种自由意志啊，各样嘢啦，同埋佢哋嘅教育背景啊，令到你佢哋咧系可以好奔放去发挥或者去有释放呢一啲想象力。即係佢成個社會嘅氣氛係咁噶嘛，咁咧形成所以佢哋嘅呢啲特質係反映喺餐飲嘅，所以我就非常我好中意即係 Paris 咧，你去到唔同嘅一啲餐廳唔同嘅即係 bistro 小餐廳都好啦，可能佢一晚即係做20个人嘅咁樣都好啦，或者一啲 bistro 即係都係唔貴啊，但係啲酒單好有性格嘅，你睇佢揀嘅酒嘅取向啊，揀咩風格嘅酒啊，揀咩 producer 嘅酒啊，咁樣啊 winemaker 嘅酒啊，咁啊同埋配埋佢嘅食物啊，佢點樣去做嗰個食物啊，點樣去塑造佢自己嘅個人風格咧？呢啲全部都係好有趣，好即係唔會太 boring 咯。係啦，咁呢啲係我中意去 可唔可以講一兩個巴黎嘅餐廳同大廚，即係你自己最心儀嘅？ 我最心儀 係啊，再講一個先嚇，最心儀嘅。 咁你要 即係或者佢做嘅某幾樣，即係某幾個菜式，你覺得哇，即係你食過之後咧，此生都即係覺得冇唔遺憾啊咁咧？ 哦 ，OK， 咁其實我覺得 因為巴黎咧，講真句，如果全世界要揀一個城市嚇， 係 我揀城市， 係 要揀一個我係最中最深愛嘅城市咧，就肯定係巴黎，因為我自己都係 係嘛， 係啊。 点解咧？我反 冇得变大，即系我可能系我第一次去欧洲十几岁啦，喺加拿大读书，放暑假就由满地可飞到去阿姆斯特丹，咁荷兰先，我有亲戚荷兰啦，荷兰跟住我就喺荷兰就去第一个去嘅地方就比利时，比利时冇咩好睇啦 ，Brussels， 咁虽然系啲即系靓嘅 building 啦，咁咧就跟住咧就有几日咧，咁我就落咗去巴黎，因為荷蘭係成日落雨，荷蘭其實同英國好似嘅，即係嗰啲天氣咧，即係夏天啲濕濕凍凍啊咁啦。咁但係我好記得咧，嗰日係坐住架車，咁我自己過去巴黎，同埋同我姑姐，我姑姐喺英國過嚟探我，咁同佢一齊過去巴黎。 咁咧就由濕濕寒寒嘅，又朝頭早好早嘅荷蘭嘅南部 Maastricht 馬城啊，咁就一路去巴黎，咁幾個鐘頭已經到噶啦。咁進入巴黎嘅時候，都仲係朝頭早啦，咁啊太陽好靚啦，個天好藍啦。咁我第一個印象就係話啊，周圍都濕濕落落啊，落雨又成咧。巴黎就陽光普照嘅，咁尤其第一個 building 你見到個咧就是、白色教堂啊，就呢、是、個聖心教堂。咁咧就 ever since 我就愛上咗巴黎，即係由嗰個 moment， 即係嗰一刻我就愛上巴黎，同埋之後咧我不斷去巴黎啊，即係我係尤其英國讀書嘅時候，因為我最好嘅朋友其實係 French，即係幾個都係 French， 咁佢哋即係當時住巴黎啦，而家住咗中部啊南部，咁所以。即係我週末就過去，即係攣過去同佢哋住喺佢哋度啊！咁所以我巴黎我係好熟、好熟、好熟嘅城市。 明白。 咁你講下柱啦。 我諗我最中意啦，即係以我個人喜好又好，或者係咩都好啦，我覺得都係。好多人鍾意呢個柱嘅就係、是、阿蘭帕薩，咁佢係有蔬食之神嘅呢個稱呼啦，因為其實佢喺30年前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好顛覆㗎啦，佢突然間呢佢話我放棄咗唔煮肉，我就係 煮素菜， 只系蔬菜。不过佢后来有将肉摆翻喺佢嘅menu 啦。不过佢真系嗰阵时，佢30年前讲净系煮蔬菜嗰阵时咧，我要净系要钻研蔬菜嗰阵时咧，系成个 Paris， 我听我翻听翻啲厨嘅朋友同我讲咧，系成个 Paris 都话佢黐线嘅咁样啦。但系点解我中意佢咧？咁佢当然佢三星佢都攞咗30年啦，咁样佢真系好有名嘅。但系我觉得系我唔系话中意佢即系其实我已经唔会记得嗰啲厨究竟系几多星嘅。但系咧我其实佢系有一个天才喺度嘅。同埋你知道佢做嘅嘢咧，佢嗰啲觸覺咧，其實係有個好天才嘅觸覺，同埋佢有一個好藝術嘅敏感度嘅。因為可能同佢家庭有關，佢爸爸係音樂家，佢媽咪係裁縫，係啦，咁所以咧佢係一個有藝術氣氛嘅 環境長大。 就是、因為佢同我講過，佢好多衫啊，佢到咗去60歲啊，佢阿媽都係親自縫衫啊、縫頸巾啊，做好多恤衫嗰啲俾佢哋嘅。咁所以咧，佢對手感嗰啲嘢咧係特別敏感啊。咁所以 主题要阵间先讲， 好， 我哋时间又到差咗你11:30嘅新闻嘅时间。 OK， 咁啊，新闻之前咧，我哋先嚟只歌先吓。你去过咁多地方咧，等我翻嚟咧，问下你。I've never been to me。 哇 ，Charlene 嘅 I've never been to me， 咁翻嚟问你系咪 been to you 咧？OK。Talk to me like I wanna talk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有意调整从海外高风险地区人士到港的入境限制。在继续采取严谨外防输入措施的前提下，容许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本港居民从极高风险地区登机回港，主要包括英国，但是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21日检疫，检疫期间需要接受4次检测，检疫完成后仍然需要在抵港后第26日接受强制检测。从这些地区回港的人士必须持有本港疫苗接种计划或经世卫指明严格监管机构发出的疫苗接种证明。据了解，考虑到有大批18岁以下学生因为英国被列为极高风险地区而滞留当地，而早前未能够在本港接种疫苗，但现时又未能够在当地接种疫苗，政府正是考虑人性化处理，容许那一批尚未接种疫苗的学生在今个暑假内回香港家庭团聚，他们亦可以在香港接种疫苗。但消息强调，现时未有确实执行的细节和时间表。记协发表2021年度言论自由年报，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满布红线，例如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捕，政府又计划订立假新闻法，收紧查册准则等，令传媒面临前所未见的冲击。记协话，新闻自由空间收窄，令传媒工作者风险增加，必然会引起自我审查。记协呼吁人大检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的情况。另外，政府亦应研究修订和补充条文，让传媒可以用公众利益为答辩理由，保障新闻自由。记协亦希望政府各自研究以立法的形式处理虚假信息。巴基斯坦北部一架载有中国工程人员的巴士寻日遇到爆炸，至今造成中方人员9死28伤。巴基斯坦改变立场，指初步调查检测到爆炸物的痕迹，事件不排除是恐怖袭击。政府和中国大使馆密切协调，致力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巴基斯坦当局昨日说，巴士机件故障导致气体泄漏爆炸。较早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对事件造成中方人员严重伤亡感到十分震惊，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批示，并且今日派遣联合工作组前往巴基斯坦。外交部和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开展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已经要求巴方尽快彻查事件。赵立坚强调，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有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暴雨成灾，洪水冲毁多栋房屋，死亡人数增至42人，仍然有多人失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的警方表示，当地有18人死亡。在舒尔德村，一共有6栋房屋倒冧，导致多人失踪。另外，一名82岁男子在洪水被淹没的地牢入面摔倒之后死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944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65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10.0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5，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24.36美元，卖出价是1,825.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同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同间中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 榴莲，你今日着咗件衫，成个大番薯咁啊！ 超人，所谓说话的艺术，转一转佢。今日件衫有啲特别效果，都系寻日嗰件衫啱你多啲。咁样听起上嚟，系咪舒服好多呢？ 开心日报之点解要调解？ 嘉宾有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记得听开心日报啊！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号手就位，慢慢睇国剧830。 向前冲！ 我是林超荣。我成日睇国剧，其中有一样好欣赏就是剧本，佢哋冇我哋写得咁急促啦。佢有好多空间咧，俾嗰啲演员咧去发挥一下佢啲演技。两个人喺度讲十分钟文戏场面咧，虽然对白好多，越睇越听，哇，好有魅力噶。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高尧楷医师在2020年出版《氧气》呢本书，风靡无数嘅读者。相隔唔到一年，佢嘅第二部作品《养心》亦都面世啦，系《氧气》呢本书嘅进阶版。养心系养出好气嘅源头，俾潜意识开心，享受人生，成功发送幸福嘅能量。俾身体聚气。 呢本书教人与爱连结，认识爱的法则，重新设定能量，松开穴道，让意念投射顺畅，优化能量结构，认识人体嘅春夏秋冬，提升感知力。作者话：我选择让呼吸中嘅每一秒都落实爱的法则，尽量让每一天都系带俾人幸福，带俾自己开心嘅生活。 关于氧气和养心的区别，《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开宗明义就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说明了当一个人善于养心，已是打通经络，采天地之气，修炼大气功。所以作者亦都讲得很清楚，气是一种福报，你如果没有替自己耕种福田，换再多的气给你，你的身体亦都没有能力留住。这样怎样身体才有气呢？主要还是潜意识要轻松自在，享受人生。 高医师喜欢用现代观念解说古人智慧，譬如中医师所讲的藏神。高医师说，能量越高的人，眼神就会很清澈，眼神亦都够亮。只要看一个人的眼神，就知道开不开心。这个就是中医所讲的藏神。 又譬如庄子所讲的心斋，作者这样解释，斋是指当重新看见外在的所有事物，内心都是感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斋。心斋就是从心里面去斋戒，而不是用外在的形式来限制自己，不能够这样，不可以那样。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养心》，作者高尧楷，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 Hello， 谢燕薇，我哋继续要讲呢个环游美食世界。 好啊，好啊， 剩翻少少时间，十零分钟都要讲埋佢。 得十零分钟咋 ？OK， 二十分钟到啦，二十分钟到啦。 OK，OK，OK， 系 好， 好，我继续巴黎先，先讲巴黎先，系啦。 系头先我讲我最中意 素食啦， 系啦，我最中意嘅一个厨师阿兰帕扎啦。咁佢三十年前，佢突然间话我放弃煮肉食，我要轉研素食，即係蔬菜為主嘅食，係啦，做 fine dining。咁好多人話佢黐咗線啦，咁樣啦。咁但係後來咧，佢又俾佢行出一條路喎。同埋咧，其實咧，佢係其中即係一個先鋒啦，好重要嘅先鋒咧，係令到後代嘅廚師跟風嘅咧，就係、是應該每個廚師咧係要有自己嘅菜園，自己種菜。系啦，自己去控制一啲食物嘅，即系由嗰个食材嘅源头去控制嗰个质素。系啦，咁佢其实咧系好多人系俾佢影响嘅，因为嗰阵时咧佢即系好多厨师即系其实做起个名之后咧就系开分店，但系咧佢系做起个名之后咧不停用嘅钱咧买唔同嘅地咧嚟种菜。咁、哦、其实佢喺巴黎嘅近郊咧，佢有三个菜园，因为其实唔同嘅地咧系要种唔同嘅蔬菜，有唔同嘅味道嘅，所以咧佢唔会将一个菜园咧种晒所有佢要种嘅蔬菜嘅。咁、例如即系呢块田，佢系呢个泥土，呢个 泥土就种到唔同嘅嘢， 系啦，就 隔篱块田都唔一样 嘅，系啦。咁所以佢就喺唔同嘅地域咧就买咗唔同嘅地咯。 佢年纪唔系好大嘅，六啊四岁啫，其实都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佢就嗰阵时即系佢呢。十幾即係二三十年嚟咧，佢揾到錢就係咁樣投資翻喺 買地 係種菜係啦，所以其實佢係有自己嘅一個堅持同埋有自己一個諗法嘅，即係佢係好多人遊說佢你要開分店啊或者做咩咧，佢完全不為所動嘅，因為佢覺得個餐廳如果我俾咗個名人哋喺出邊做嘅話，但係我一年 非為啊，接發佢哋 係啦，即係佢話我一年就係去兩次嘅話，其實冇意思。佢覺得係冇靈魂嘅呢個餐廳係啦，咁所以佢就呢幾十年就係推卻咗無數呢啲咁嘅邀請啦，係啦，即係佢所以咧佢係好自得其樂嘅。咁所以我好中意食佢嘅菜，點解咧？佢係硬係有啲好天才嘅 touch 嘅，即係例如我。舉一個最簡單嘅嘢啦，即係例如我好記得我食過佢一個沙律咧，我覺得係最好味嘅沙律嚟嘅。點解咧？唔係佢有幾複雜或者咩咧？其實只不過係佢啲菜咧，每朝即係我佢每朝佢啲菜咧都係新鮮喺佢嘅田嗰度咧運到餐廳嘅。咁係，所以佢冇一個固定嘅菜單，佢都係睇你嗰日有咩食材嚟決定嗰日係出咩菜嘅。即係最後嘅一個 decision 啦。咁嗰日咧，佢有一個苦嘅沙律菜。嗰個苦嘅沙律菜咧，佢就配咩汁咧？佢就配咗一個焦糖，佢自己教嘅焦糖醬汁。 嗯， 係啦。 但係點樣苦法咧？係個菜本身苦定係 啦？個菜即係類似好似火箭菜咁嘅嗰種。 火箭係金啦，係。 係啦，金地苦苦地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一食到佢呢、這個佢都有其他蔬菜嘅，即系佢几种蔬菜摆埋一齐咧，但系以嗰个苦嘅嗰个沙律菜系为主嘅，嗰、那个甘甘地嘅味。咁但系佢配嗰个焦糖酱汁咧，咁就个魔法就出咗嚟啦。因为其实个焦糖根本就系、即系其实你都系有一种甘味嘅，即系佢嘅甜味入边有一种甘香嘅。咁其实咧佢就 parallel to 嗰个菜本身嗰、那个那個甘味啦，即係係有一種兩個層次嘅甘味咯，係啦。咁之後個甜味咧就俾咗佢一個 after taste 咯，係啦。咁所以其實係呢、這個係跳脱咗一般人嚟處理個沙律菜個醬汁嗰個思考嘅。系啦，因为一般人啦，有个醋汁啦、油醋汁啦，或者系一啲挤啲柠檬汁啊，落啲盐啊，咁咪得咯，系啦。咁但系咧，佢系用到谂到自己用一个焦糖汁，系啦，焦糖汁去配做一个沙律酱，系啦，咁就变成佢焦糖入边有嘅甜味啦，甜味啦。甘味啦，或者系甘甜之后有少少，因为焦。burn 啊嘛 ，burn 系有少少 烟熏味 啦，其实系全部系和应紧嗰个沙律嗰个啲菜入边有嘅所有嘅层次嘅， 系啦，咁所以系，我觉得呢个系一啲好天才嘅一啲敏感度咯。系 咁佢之外咧，仲有边个 chef 咧？ 仲有一个 chef 我好中意嘅就系、是、诶，就是、一个 bistro 嚟嘅。咁其实咧，呢、這个 chef 呢间餐厅叫 table， 咁佢就有米芝莲一星啦。咁、呢 table 嘅主叫 Bruno Virgil 啦、，chef Bruno 佢年纪都唔细噶啦，今年就六十一二岁啦。但系咧佢系五十岁嗰阵时咧，五十几岁嗰阵时咧，突然间决定我想去做厨。 哦， 佢就去咗开餐厅。 之前唔系厨师嚟， 唔系厨师嚟嘅。佢之前咧，佢就做贸易，搵咗好多钱嘅。 嗯， 因为介绍我去呢间餐厅嘅朋友有同我讲佢嘅背景咧，即系佢做贸易搵咗好多钱，就全世界去食嘢嘅，使好多钱去食嘢，同埋佢系其实佢系法国好出名嘅food critic 同埋 food blogger。咁即系其实佢都系写饮食写咗好多年，但系佢唔系厨师。但系有一日佢觉得我识嘅所有嘢，我想开一间餐厅去表达，系啦。咁所以咧，佢就开咗一间餐厅咧，就系一个 bistro 啦。咁就坐二三十个位啦，顶笼应该系坐三十个人嘅啫。咁就其实咧呢间餐厅咧系巴黎所有名厨都中意去食嘅。因为咧点解？ 佢用英文字 table 啦，系啦。点解呢？因为其实佢自己写饮食嗰十几二十年啊，写 food critic 啊，写啲文章嗰阵时咧，佢累积咗好好嘅 connection， 咁佢就识得好多唔同嘅 farmers， 即系农夫啊，或者系啲 producer， 咁系佢攞到啲好拣手嘅食材，即系拣手到可能一啲厨都唔知嘅，但系因为佢系有呢啲 connection， 例如佢有。例如某一个季节，佢攞到一种鹅定鸭，系 goose， 唔系系鸭嚟嘅，系嗰个鸭咧系专食无花果嘅，系啦 ，conner 系啦，系专食无花果嘅，系喂饲无花果， 好甜啊， 系啦，无花果嘅鸭肉咁啊，系啦，咁佢攞到一啲好靓嘅海鲜，可能人哋就系供应俾佢嘅。我亦都喺佢嗰度食过好好嘅羊肚菌，个羊肚菌系又鲜又甜，又一咬开系有爆汁嘅感觉嘅、即系好肥啊！佢个羊肚菌，即系嗰我记得嗰时嗰个季节系我喺 Paris 每一间餐厅都食紧羊肚菌噶啦， 但佢间最特别好 食，系最好食嘅。同埋咧，佢嗰个 sweet pea 嗰个咩蜜豆啊，系咪叫蜜豆啊？嗰个 甜豆，蜜豆， 甜豆 系 啦。佢嘅我点解我对佢嗰个甜豆印象咁深刻咧？因为我记得我嗰日 lunch 咧，我系食咗三星嘅 Alain Ducasse。Alain Ducasse 三星餐厅都系因为又系季节，我就食咗个甜豆。夜晚我去 table 食，咁咧系一间 bistro 啫嘛，系咪先？但系佢嘅甜豆可以比佢嘅质素可以比 Alain Ducasse 三星嘅更好。那个甜豆咧系又系咧，一食落去咧，我同我个 friend 两个对住嘅，好似我哋今日而家面对面咁坐嘅，一食落去咧系甜到咧，你觉得好似好似饮紧一个有好似有糖。个甜味，但系佢唔系噶，佢系嗰个好自然嗰个甜豆嘅甜味，同埋咧系拎咬落去咧，好似好似爆，即系爆汁嗰个啪咁样爆汁嘅感觉。佢嗰个甜豆系好食到咧，我哋系冇办法忘记嘅。即系三年后，我个 friend 都同我喺度讲紧嗰个甜豆、那个蜜豆啊，系啦，佢可以攞到咁拣手嘅食材。我哋一直我就即刻问佢，我话我 lunch 嗰阵时候我喺三星 Alain Ducasse 嘅餐厅，我食嘅蜜豆都冇你嘅质素咁好。我就问佢系咩蜜豆，原来咧佢系有一个复古嘅品种叫 Lincoln P 林肯嘅豆，系啦，咁咧佢系揾到佢系有揾到一个农夫。是一个农夫种翻呢个豆啊，即系其实可能呢个豆喺欧洲已经系几十年 冇咗噶啦， 冇咗噶啦， 美国噶 啦，系啦。但系唔知点解个农夫咧，突然间喺呢一两年咧种得翻呢个豆，佢就特登去系得佢攞到呢个货，系啦。咁你知唔知我个 friend 系一个好中意食嘢嘅人嚟嘅？佢系我个 friend 系一个深圳人，系啦。咁佢甚至咧系。 佢同佢讲，你可唔可以俾我嗰个种子我，我翻去深圳揾人种啊，之类咁嘅嘢，因为系好食到咁，因为我哋都例如我哋食一啲好高级嘅中菜，例如新荣记，佢嘅蜜豆都已经系质素好啦，但系我哋觉得即系同佢嗰个豆系 仲争得 住，系啦，即系其实佢 table 我觉得好推荐，因为佢嘅价钱亦都唔贵嘅，系啦，即系人均消费你可能都系100 euro 到120 euro 啦， 1000蚊多啲对呢一个人 系啦，但系你已经 你香港闲闲地都要咁样嘅啦， 系啦，但系你得到嘅满足感系好大嘅，因为我试过介绍好多 friend 去啦，每一个咧都系食得非常满意，我有 friend 试过连续。食完之後連續3晚去在 Paris 連續3晚去 快點去巴黎我們有時間講一個不是巴黎的廚 不是 Paris 的廚 是的 在 你要怎樣的類型的先 你自己南美你可以講南美洲你講西班牙你可以講葡萄牙英國、 okay, 北歐什麼都好 那我講我可不可以講莫斯科咯因为其实咧，其实喺 好少人会即系 aware 哦，莫斯科美食咁 系啦。因为其实 pandemic 之前咧咁即系因为我都系工作关系啦，咁我就去咗莫斯科，我仲系一年去咗两次嘅，咁我就食遍咗佢哋啲新兴嘅餐厅啦。佢哋餐饮水准系非常非常高啊， 嗯， 系非常高。咁同埋咧，我就去咗我當地有寫飲食的朋友，就叫我一定要去一個地方，叫一間餐廳叫 Twins Garden。 嗯、 Twins Garden 咧，其實嗰陣時係一間新餐廳嚟嘅，亦都唔係邀請我去莫斯科嗰個單位咧，有將佢 include 喺入邊嘅，有將佢包括喺入邊。我係用我自己空餘嘅時間走去食嘅，結果食完之後好震撼，我震撼到咧，我寫佢哋咧係多過人哋邀請我去嗰啲餐廳，即係甚至人哋 點解咧？點解咩震撼？佢食俄羅斯菜定食？ 佢係食一個佢係食新派嘅歐陸菜，但係咧我係食一個全蔬菜嘅菜單，因為嗰陣時我選擇。因為我知道他有一個 chef table 咧，佢可以選擇全蔬菜的菜單，你都可以選擇有加海鮮嘅。但是我知道做全蔬菜的菜單啊，係好難嘅， 係冇錯， 同埋要做得好吃是很難的。咁我就揀呢個最難的啦，同埋佢哋好後生啫，佢哋係兩兄弟，孖生兄弟嚟嘅，就30歲咁啦啫。咁之後我食完之後，我就係。非常非常震撼，因为点解咧？佢哋系完全用一啲好新嘅眼光同埋好新嘅方法去处理蔬菜。咁例如佢哋用一啲我哋有做 dry aged 牛扒噶啦，或者我谂香好多香港人都知道有干式熟成牛扒啦。佢哋用呢个技法咧攞去做干式熟成蔬菜，即系去 dry aged 啲 tomato 啊，之后 dry aged 啲 cabbage 啊，咁就。改變咗個蔬菜嘅質感，之後亦都係優化咗蔬菜前所未有嘅潛質的，嘅味道出嚟，係啦。咁所以係呢啲係全世界係冇人做過嘅呢啲嘢。咁之後，例如咧，佢哋亦都係研發咗一系列嘅蔬菜酒。去做 pairing，因為點解咧？佢覺得你做 y pairing 咧，你全部你就算用唔同嘅。提子咧都系提子嚟嘅，就算唔同嘅品种都系提子。咁咧，其实咧提子本身系好有局限性嘅，你好难去配唔同蔬菜。咁佢觉得反而你要去研发蔬菜酒，就咧系可以去配搭唔同嘅蔬菜。所以我喺嗰度系饮到南瓜酒啦，之后有啲 咩底啊？咁啊，南瓜酒嘅底个 base 系咩咧 ？Foca 唔系。佢冇 base 噶，佢真系发酵。 哦，即系本身用嗰样嘢。 系啦，即系好似你酿酒、你酿提子咁样咯。 嗯嗯。 咁所以佢哋好多千锤百炼嘅实验，有啲系失败嘅。佢同我讲，有啲酒系点酿都酿唔转化唔到成为酒嘅，即系佢有萝卜酒，佢有金笋酒，之后又有 Rubert 中文叫咩 ？Rubert 我唔知啊，就系、是、一个大好大嘅菜。 系啊， 咁你食佢个劲嘅 Rubert 系啦，即系 好多时酸甜嘅要嚟食酸甜。 系啦，即系佢又有红菜头酒啦，即系总之佢所有嘅嘢去就将佢攞去发酵变成酒咯，即系啲蔬菜。咁有啲佢就实验失败嘅，佢话有啲系转化唔到成酒，转化成为啤酒嘅，系啦。咁但系佢哋就有好多咁例如佢哋自己种啲菇菌咧，佢种菇菌咧，佢入边佢系用一个密封嘅柜去种嘅菇菌嘅培植嘅菇菌啦，我可以话。咁但系咧，佢入边咧，佢就佢有喷雾噶嘛，佢就入边喷佢喷 装一个喷雾器咧，佢入边系用蟹汤啊。蟹汤去喷雾，咁、哦、所以咧，佢所有培植嘅菇菌咧， 都有蟹嘅味道， 就吸收咗蟹嘅鲜味。但系咧，你系冇食蟹嘅，因为佢系用个嗰个喷雾啊嘛， 系 啦，即系所以佢嘅湿，佢嘅湿度系嚟自嗰个喷雾。 Anyway， 佢系由蟹汤去培植出嚟嘅，所以 嘅菇菌， 咁你食紧菇菌咧，菇菌本身就有蟹嘅味道， 系啦，就系啦， 好神奇， 系啊，所以佢哋就有好多呢啲，其实你觉得系好天马行空，但系非常。逻辑性好强，同埋实践性好强嘅手法去处理各种各样蔬菜嘅方法啦，嘅处理啦，咁所以就变成一个好玩、好好食、好新奇、好有启发性嘅一个蔬食嘅菜单啦。 期待啊！ 所以 时间已经唔够啦，已经，但系咧，我哋下次一定要捉你上嚟再倾过。 好啊，好啊。 但系咧，亦都即系就启发咗咧，即系好多地方。因为疫情咧，我哋困咗我哋年半啦，我真系好想快啲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好多美食等紧我哋。即系呢个系其实，即系我谂上天俾我哋最美丽嘅最即系最满意其中一样嘢就系食物。 系 吓，即系食物系真系上心又上神咯。 系、 啊、嗯好嗱，听日星期五咧，广东广西咧个题目咧就叫中节有咩好倾。宗咧宗教嘅宗咧哲就哲学啦，我相信系。咁啊，黄仲远、周子欣、陈成斌同大家分享嘅。好，咁啊，多谢 Annis 谢烟薇今晚同我哋嘅分享。咁希望你下个星期一书展你个分享会大成功。 Thank you。 OK， 好啦，最后一只歌咧就系同去到嗰度有关系啦。Get here， 即系唔理你点，我唔理你搭咩车走路定点，一定要嚟。 系， 即系我哋都唔理点，我哋一定要去食嘢。是啦，希望好快嘅疫情快啲过啊！系 Olita Adams 嘅 Get Here， 拜拜， 拜拜。 You can reach me by railway, you can reach me by trainway, you can reach me on an airplane. You can reach me with your mind. You can reach me by caravan, cross the desert like an Arab man. I don't care how you get here, just get here if you can. You can reach me by sailboat, climb a train, swing rope to rope, take a sled and slide down slow into these arms of mine. You can jump on a speedy coat, cross the border in a blazer robe. I don't care how you get here, just get here if you can. There are hills and mountains between us, always something to get over. If I had the way, surely you would be closer. I need you You better make it soon.